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穿越时空的音符诉说着每个人的心愿，花落天际的旋律默守着彼此间的誓言，温暖阳光是否会有一段故事让你忘情， 轻松周末是否会有一种心情让你流连， 借音乐以抒怀，投射你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 触动心灵，精彩生活。Easy Time 带你走进轻松的午后。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Easy Time， 我是秦可欣， 我是阿七。 阿七，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周的天气一直都很好啊？ 我觉得还不错啊，最近温度都比较高，天气也不错，比较想出去玩。 我也一直在找寻一些可以出去玩的地方，随着炎热的季节到来呢，在我搜罗攻略的时候，想为大家推荐10个最美的中国海滩，可以让大家在海边享受一个不一样的夏季。首先第一个是鼓浪屿，鼓浪屿位于福建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岛隔海相望，拥有厦门最美的两个沙滩鼓浪屿浴场和黄厝海滩，这里有碧海、蓝天、白云、帆船、水滑板和摩托艇，在这里冲浪其乐无穷。主要推荐的景点有日光岩、皓月园、玉园和鼓浪石。而这里的美食推荐呢，有海鲜鱼丸、沙茶面、海蛎煎、土笋冻、姜母鸭和烧肉粽。 第二个是银滩，银滩位于广西北海市南部海滨，距北海市区8公里。北海银滩是国内唯一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海滩均由高品质的石英砂堆积而成，在阳光下会泛出银光，故称银滩。主要推荐的美食有海鲜、烧烤、糖水、卷粉、猪脚粉和鸡饭。 而下一个推荐的是涠洲岛，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正南面21海里的海面上，距北海市区36海里，这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从高空鸟瞰，像一枚弓形翡翠浮在大海中，沿海海水碧蓝见底，海底火山湖名贵海产瑰丽神奇，堪称蓬莱宝岛。而这里有名的景点有涠洲岛鳄鱼山公园、五彩滩、圣堂天主教堂、滴水洲坪、贝壳沙滩等。而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值得推荐，有海鲜、香蕉猪、山羊、走地鸡。 接下来推荐的是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东南28公里处， 这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 7.5 公里，海滩沙粒洁白细软，海水清澈澄盈，能见度7至9米，有珊瑚礁、各种热带鱼、名贵贝类等，终年可游泳，被誉为天下第一湾。周边景点有天涯海角游览区、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玳瑁岛。美食推荐有椰子饭、三亚椰奶鸡、琼山豆腐、灵山粉、海南粉、猪潮馍、景山牛肉干。 同样非常有名的一个海滩是大鹏半岛，位于深圳东南部海岸，是深圳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生态净土。沿岸分布着金沙湾、西涌、东涌、菊钓沙等十几个海滩，沙质松软，湾内水深较大，可以冲浪、翻板。周边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是大鹏梭索城、玉母观音庙、王母庄台、风吹罗带等。而这里有很多美食值得推荐，沙井鲜蚝、南澳鲍鱼、公明烧鹅等。 下一个推荐的是棒槌岛。棒槌岛位于大连滨海路东端，距市中心约9公里，远望之下形似棒槌，故而得名。三面环山，一面滨海，北面为全山环绕，南面是开阔的海域和平坦的沙滩。清澈的海湾浴场上，风格各异的11栋别墅连为一体，是国内有名的避暑胜地。周围的景点有渔人码头、汇丰博物馆、海之韵广场等。美食推荐有特色铁板烤鱿鱼、龙海参、潮海肠子等。 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是昌黎黄金海岸，位于河北秦皇岛昌黎县，距北戴河15千米。昌黎黄金海岸总面积376平方米，沙细滩缓，水清潮平，即使入海远达50多米处，水深也不过腰部，是最佳的天然浴场。周围还有翡翠岛、葡萄沟、水岩寺、七里海、沙雕大世界、鱼岛景区等周边景点。推荐这里的炭烤生蚝、粉鸽子、回记绿豆糕。 接下来的是海陵岛。海陵岛位于广东省阳江市，它享受着南方北戴河和东方夏威夷之美称，保留了更原始的自然气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风平浪静，是旭日初升的南海所在。周边的景点有大角湾、海上乐园、宋城十里海滩、灵谷庙等。美食推荐有鱼丸、鱼面。 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沙滩是金沙滩，位于山东半岛南端黄海之滨。金沙滩呈月牙形，东西延展，水清沙平，沙细如粉，色泽金黄，故称金沙滩，是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周边景点还有八大观景区、栈桥、青岛天主教堂等，推荐这里的崂山菇炖鸡、鲛鱼水饺等。 接下来推荐的是干布沙。干布沙位于浙江舟山群岛普陀山，沙面宽阔平缓，沙质柔软细净，北端有一巨石植根沙尖，水落则石出，上书听潮二字，向上有石阶通往望海亭。周边的景点有法雨寺、百步沙、朝阳洞、珞珈山等。美食推荐有大黄鱼、舟山带鱼、梭子蟹等。 听了这十大最美海滩的介绍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动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去这里看一看，估计会有很美好的体验。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理想三巡》。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 碎成年代。 最近我又迷上了一档音乐节目，叫做《无限歌谣记》。今天给大家念一篇思想聚焦写的《总有那么一首歌能让每个异乡人找到回家的路》。或许为了追求个人的梦想，或许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许多人不得不漂泊异乡。在江苏卫视播出的音乐真人秀《无限歌谣记》中，薛之谦与岳云鹏作为曾为梦想背井离乡的过来人，决心共同创作歌曲，用音乐书写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声，向那些远离家乡在外奋斗的人致敬。为歌曲寻找创作灵感，薛之谦、岳云鹏化身司机向路人采风，以真正的走进异乡人的内心世界，寻找生活与情感中的共鸣。采风途中，一位女生谈起了漂泊在外时搬东西没人帮忙的无助感，令薛之谦感同身受，回忆起在异乡拼搏的时候，曾经为省钱坐公交独自搬家，为追求音乐梦想露宿火车站的那些日子。薛之谦的经历也让岳云鹏颇有感触，从老家来北京都是从最底层干起，不过天道酬勤，在餐馆做服务生的岳云鹏因勤快机灵得以遇伯乐赏识，遂拜师郭德纲。如今当初一名普通的务工者，经过多年摸爬滚打，靠一段段经典的表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背井离乡的各种滋味如人饮水，唯有自知。 对于大部分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异乡的生活往往万般苦涩，却还是要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在外打拼的人，千言万语在心口难开，也许都融在这一曲音乐里。生离死别是亲情中绕不过的坎。调研数据显示，进入职场之后，66%的人常年在外，不能陪伴在父母身旁。而对异乡人来说，在时间和距离面前，亲情更往往标记着遗憾。在《无限歌谣记》中，李荣浩回忆起了自己父亲去世的往事。李荣浩曾遭遇车祸，与死神擦肩而过，康复后决心北漂追逐音乐梦想，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刚到北京后不久，李荣浩爸爸就病了，却因为不想影响孩子刚刚有起色的工作而选择隐瞒。3个月后，李荣浩才知晓父亲的病情，但此时已经无力回天。李荣浩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他说，荣浩，你过了今天以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再难倒你。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只想让人们通过他的音乐认识自己，而不是他的经历。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音乐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李荣浩也能坦然地对外界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我能一直弹吉他这个事，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我妈是很反对我的，只有她是支持我的。有时候是亲情把你推向了梦想，但当梦想近在咫尺的时候，亲情又去了远方。大多数异乡人的背后都藏着一份错过的陪伴。90后平凡少年毛不易，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实现音乐梦想，因为出众的才华而走入了观众的视野。异乡的经历让年轻的毛不易拥有了一副老灵魂，创作出了一曲脍炙人口的《消愁》。但在《无限歌谣记》中，毛不易与搭档张绍刚老师创作以父子为主题的歌曲时，却陷入了烦恼。毛不易谈到自己参加选秀出道，身在家乡的父亲似乎毫无关心。当张绍刚问起是否邀请父亲来看自己的演唱会，毛不易断定他都不知道有演唱会这件事。同样作为父亲的张绍刚摇了摇头，绝不是，信不信你爸在收集你的信息。毛不易说，父亲似乎不喜欢与自己交流，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亲戚传话，也甚少夸赞自己。而且父亲似乎会因为毛不易不再向他要生活费而觉得不开心，他肯定希望我能自力更生，但他为什么我真的自力更生了以后他又不开心？他没有不开心，他是失落。张绍刚以父辈的角度解释道，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自力更生，但是当孩子羽翼丰满后，也意味着要离开自己。每一个父亲害怕的其实是不被孩子需要的感觉。年轻出门闯荡，一腔热血拼搏事业，但真正懂得何为生活却已过了而立之年。梦想与家乡之间隔着的不仅是距离，不知不觉也会有一份疏远。就亲子之间而言，异乡或许加深了代沟，但其实许多所谓的代沟可能只是欠一句沟通。音乐正是来源于生活的点滴，在江苏卫视《无限歌谣记》中深入地展现几组无限唱作人和研修生的创作纪实，贴近生活的取材，亲身经历的情感才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薛之谦、岳云鹏融入群众，与路人交心畅谈背井离乡的故事，张绍刚与毛不易走心交流父子问题，并将真情实感的经历写成歌，几组创作人和研修生以生活为取材，展现了《无限歌谣记》把生活写成歌的主旨。当音乐娓娓道来，无需过多言语， 想要表达的那份情感便得以传达。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薛之谦的《哑巴》。 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欢迎大家联系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世上那么多城镇，城镇里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我的。 岁月如歌， 与君重圆， 愿岁岁 听心声， 笙歌月落。 我是主播心情，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阿尔贝·加缪的鼠疫。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诺奖作家之一。鼠疫是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以预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的作品。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 以恶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一个早已对生活不抱幻想的人，所以他能始终以客观冰冷的语言来描述这场灾难。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他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英雄，关心公众健康，为之日夜操劳。但是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只是一份证词，他是在为一种罪行作证，但是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这里可以看出加缪的人道主义信念，在荒谬的生活面前要反抗，而且要拯救大多数人的苦难。 朗贝尔面对瘟疫一直在做着个人主义的抗争，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新闻记者朗贝尔因为公事被困在这个城市，他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应该困在这里。他的情人在巴黎等着与他相会，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通过官方甚至偷渡的途径想逃出城去。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主人公李鄂医生虽然对朗贝尔的举动没有表示制止，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但是加缪让朗贝尔通过个人的思想斗争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他留了下来，选择面对鼠疫和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一切工作。最后鼠疫结束，城门打开，朗贝尔却没有了鼠疫开始时那种迫切想和爱人相拥的激情。他变了，甚至有点懒散，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他得花好长时间来适应生活的转折和思想的转折。 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的精神上的圣徒。17岁那年，他旁听了父亲主持的一次审判。那天正在法庭上的瑟瑟发抖的被告被判处死刑，改变了他关于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 人们每天都在谋杀，以他们所认定的罪行判处另一些人的死刑。哈鲁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没能想到更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因为他同情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凶手。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离开了富裕的家庭和光明的前程，试图找到出路。但是他很快明白，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的与鼠疫做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一个谋杀的同谋者。然而他没有选择消沉，也没有选择妥协。在等待把事情弄清楚的过程中，我一丝一毫，您听见了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他采取了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以此作为对荒谬生活的反抗。我对这世界本身来说也毫无价值。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 表了鼠疫中的两种普通人，一种是同谋犯，另一种是完全的受害者。科唐尔犯了罪，带着恐惧他一度自杀未遂。鼠疫的到来使他发现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因体质的改变而淡化了，相反与之类似的恐惧控制了每一个人，这让他感到宽慰甚至兴奋。并不是说他相信自己不会被传染瘟疫，而是和大家一起对一件事情恐惧要比他一个人面对恐惧要轻松得多，所以他在鼠疫最猖獗的时间里反而显得异常活跃，不断出入社交场所，甚至参加了志愿防疫组织。他还走私稀缺商品大发横财，但是在鼠疫要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警察会来找他，把他投进监狱甚至处死。在确信鼠疫即将结束，他这个鼠疫同盟者的末日也即将来临，恐惧又使他回到鼠疫前的孤独状态。他疯了，他架起枪对人群疯狂射击，最后被警察制服，走上了他一直恐惧但应该走上的道路。 りさえ熱い想いを告げては、 只是个小人物，生活的不幸一直碾压着他，鼠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他并没有更加苦恼，他积极加入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工作起来。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小小理想，就是写一部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这两件事情和他的本职工作一起，在疫情时期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用加缪的哲学来说，就是在荒谬生活的反抗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叙述者在这里说，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只是因为瘟神的自动撤离，瘟神疯狂地突袭城市，把所有人玩弄一番就突然离去。即便如此，李鹅医生对于鼠疫的结束还是高兴的，只需看到这种符合人们心愿的东西存在就够了。追求团聚的人得到了团聚，而那些超然的人，那些向往着某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的人， 都没有找到任何符合他们心愿的东西，因为人们根本的荒谬处境并没有改变，没有人找到真正的通向光明的道路。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再次强调，这只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的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灾难再次降临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于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就一定会做些什么。反抗，哪里有荒谬的存在，哪里就有反抗。 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心情， 我是主播谷雨， 我们下期再见。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